净宗称为一心道者。啊，这个法门，古人称为一心道。是与83999法门相交而言也。佛法常讲嘛，84000法门。啊，这一心道怎么说呢？是跟84000法门相比较。此地把这个法门算在84000法门里面的一种，有很多人，他说这是84000法门之外一个特别法门，不算在这里。啊，跟84000法门比较，它容易。为什么？84000法门都要断烦恼，都要消业障。啊，譬如小乘出苦，大乘圆教初心位的菩萨，要断三界九地88品见惑，你才能证得，这个麻烦了。不要说88品，一品我们都做不到。88品见惑，世尊教学通常把它归纳为五大类，便于初学。这五大类的第一个身见，六道众生都执着身生活，那佛说身不生活怎么办？你能不能把身是我这个想法看法放下，接受佛所说的身不是我啊？身不是我是什么呢？身是我所有的，不是我。就像衣服，衣服是我所有的，衣服不是我啊，这个房屋是我所有的，房屋不是我啊。所以把身当作我是个错误的看法，真的是错误的。你在六道里的轮回啊，这一生的这个身是我，来生到出生身变个小狗小猫，你也认为那个身是我。身有生死，有生灭，我没有生灭，所以身不是我啊。身不是我，要为这个身去造业，岂不是大错特错吗？啊，你要杀生，要吃肉，满足谁的欲望呢？满足舌头的欲望。那其他器官不相干，只有舌头，享受着味道美味呀。一个人一生为舌头造多少罪业？那这身不是我，舌头也不是我，我为什么让他造这么多罪业来连累我呢？所以身体一切享受啊都可以放下了。身带给我们当然有利也有害啊， 不明白是害大于利，明白了呢是利大于害，那就是修行人了。啊，我要用这个身体专门做好事啊，修敬业，修善业，绝不造恶业。啊，所以身见身要放下。第二个，边界，边界就是今天我们讲的相对对立啊，有我就跟人对立了。啊，这都从这生的。对立能放下了，慈悲心就现起。为什么呢？看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跟我是一体，不对立了。啊，确实是一体啊，一体是真的。啊，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法跟自己是一体。学佛首先要想到佛跟我是一体啊，大乘教里的佛说过，唯心净土，自信弥陀啊，阿弥陀佛是我们自信，自信就是真心啊，是真心变现出来的，我这个身体也是真心变现出来的，是平等的，是一不是二啊。极乐世界是我心变现出来的，这个世界也是我心变现出来的，离了心之外没有一法可离啊。我们在前面学过智者大师天台宗的十乘观法啊，第一条教我们观不思议境界啊，不思议境界是观总相，就观察整个宇宙一切万法，一切万法了多啊，无量无边，无数无尽，但是把它归纳起来，不外乎二法，一个色，一个心。啊，色就是所有的物质现象，心所有的精神现象。啊，讲五蕴，五蕴色是物质，受想行识就是心。有感受，有分别，有相续不断，啊，有记忆，这些是心法，啊，科学也是这样分的，物理、心理也是这分的，但是科学分到这里就没有了。佛后头还有啊，佛底下有一句话说，色有心生啊，这一句话到现代科学才发现啊，这是最近30年的事情啊，科学家发现物质是由念头变现出来的，肯定了佛这一句话，色有心生，就是物质是从念头里变现出来的啊。可是佛后头还有一句总结，全体，全体是心这是佛法了， 所以佛法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啊，心想能控制一切法了。这个学术如果要被肯定了，这个世界科学就起了翻天覆地的大革命的行动了。啊，物质是念头变现出来，念头可以控制物质，可以改变物质，念头改变物质，这跟佛法讲的完全一样。啊，第一个，改变自己身体，就是治疗疾病，不要用医药了，用念头。啊，第二个，可以改变我们居住的地方的，中国人讲风水呀，可以改变风水呀，要化解地球上所有的灾难，用念头。啊，能不能做到呢？连科学家都肯定能做到，只要你把意念集中，啊，就是佛说的，至心一处，无事不办。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728页，728页，倒数第七行。最后一句看起，啊，倒数第七行，当知净宗称为一心道者，是83999种法门相交而言也。啊，我们还把它说个整数，84000。啊，跟84000法门比较，它是一心道。啊，说唯此独一，故称一心。啊，为什么？84000法门， 门门都要断烦恼，消业障。啊，那么就断烦恼、消业障而言呢，我们今天呢，确实几乎没有人能做到。啊，前面我们举了最浅显的例子，见思烦恼里面的见惑，88品见惑分为五类。第一类是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谁能断了？啊，这个东西真正断了，才能证得小乘出苦。大乘实性位是初心菩萨。啊，所以实实在在找不到这样的人。啊，末法确确实实只有净宗能成就，这是一心道。啊，早年黄念老在世的时候，我每年呢会到北京至少去三次，啊，去看看呢这些老朋友们。啊，现在老朋友们全都往生了。啊，所以我就很少回到国内了。他告诉我，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了，修禅的不但没有开悟，连得禅定的都没有了。啊，虚云老和尚得禅定没开悟，你说多不容易。修密的，他告诉我，这60年当中修密成就的只有6个人。啊，修净土往生的人可多了。啊，这60多年当中啊，我们相信不止6000人呐。啊，这是最保守的估计。啊，唐朝时候，善导大师告诉我们，注解里头引用善导大师的话很多。这是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啊，传说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日本人对他最信仰。啊，日本的净宗都有善导的塑像，啊，泥塑的、木雕的，啊，画的像更多，处处都可以看见，啊，看到日本人对他的崇拜。那我们问日本出家人，传说当中善导是阿弥陀佛再来，他们知不知道？都知道。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啊，比较起来是容易啊。若论其实啊，如本品所明， 这只往生也非易事，也不真的不是容易事情啊。虽然条件很简单，心愿心啊，是不是真心，是不是真愿，这里头问题就很多了。如果这个信里头还带着有丝毫怀疑，就未必能往生。真愿往生，对这个世间还有留念，还有一丝毫没放下，也不能往生。所以真心说，一丝毫怀疑没有，真愿，我真想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对于这个世界没有一丝毫留念，这个人决定得生。如果对这个世界人间天上这种富贵的享受荣华富贵的享受，还有丝毫羡慕，还有丝毫留念，就去不成了这是不容易。所以下面说的，倘不真为生死，这个生死是脱离六道轮回不是我们现在这个肉身的生死譬如这一生当中修了有大福报来生在人间是大富大贵，如果福报超过人间的富贵，他就到天上去了天王，中国人讲玉皇大帝也都是人做的他修了大好大善比玉皇大帝高的大梵天王、摩西首罗天王，那都是修的大福德摩西首罗天是第四禅的天王，大梵天是初禅天的天王这些人福报大了，前面有较量有比较我们也看到过你看到这些有没有羡慕如果有丝毫羡慕的心，就去不了极乐世界了。你对这个天人还有留念，所以真为生死，不再搞六道轮回了，不再搞十法界了知道轮回有苦，四圣法界不究竟发菩提心。这个菩提心最简单的说法，欧耶大师所说的真心切愿心里面除了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没有第二个念头，这就是大菩提心。这样的心以身心愿一向专念而欲往生这是决定的生的。如果不是真的，不是真为生死， 不是真正发菩提心，不是真正身心切愿啊，这一向专念往生净土就靠不住啊。啊，下面念老师敬起啊，敬是恭敬的，其实祈求啊，当施行人啊，这是黄念祖老居士真诚恭敬祈求现在在世修净土的这些人，这些人啊，甚莫初闻净宗义行便生轻慢啊，要谨慎，决定不可以啊！听说净宗是义行道，对净土法门就生轻慢心，轻慢不尊重啊！这种心态的人很多很多啊！哪些人呢？哎，他现在也在念佛堂念佛啊，也是求生净土的，信心虚浮，志愿迟缓，口谈敬业，心念尘缘，如是求生，当待驴年呐、啊！这没这个道理。啊，可是这种心态念佛人很多，我们常常看见。啊，他对这个世间事情很计较，没放下了。啊，名闻利养不肯放下。啊，俗话说，不肯吃亏，喜欢占小便宜。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只要看到有这种心态，就知道，啊，他念佛念一辈子，临终未必能往生。啊，还有确实口谈敬业，心念尘缘。我初出家的时候，看到有老居士，啊，年龄比我大很多，至少大我20多岁。我在台北圆山林济寺出家，啊，这个老居士福州人，是灵济寺念佛团的和念佛会的会长。每一个星期六念佛会议在道场做一次共修，他临终，他当维诺，法器敲得很好，专修净土啊。啊，临终临命终时，不准人念阿弥陀佛送他往生。啊，他不想往生，他要叫大家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救苦救难救度他。你这有什么法子？啊，最后的时候还是走了。不想往生，贪生怕死啊！这别人还能说的，念佛会的会长啊，每一次念佛都是临终当维诺啊，姓林，林老居士啊， 所以确实不容易啊。念老在此地说，如是求生当代驴年，你们有没有听说属驴的？这驴年根本没有啊。啊，中国古人常常用这个词。啊，那就纯属虚妄，决定不可能的。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又本经三昧，啊，上中下三昧，与观经九品是否相配呀？古说不一。啊，说法的人很多。啊，论为同者，有谭鸾注释。啊，确实有不少法师认为，《无量寿经》讲的三倍，就是《观经》里头讲的九品。啊，上辈，有上辈上生，上辈中生，上辈下生。啊，跟这个观经九品的意思相同。啊，谭鸾师的略论里面这么说法：生安乐土者，安乐土就是无量善、无量寿经，啊，就是极乐世界。啊，无量寿经中唯有三辈上中下。无量寿观经，啊，观无量寿佛经，那个里面说一品分为上中下，三三二九，何为九品？啊，这谭鸾法师说的，又经营疏曰：十方世界，诸天人民。愿生彼国，凡有三辈，总以标举，如观经中啊，粗分为三，细分为九，啊，净严肃，是隋朝净严寺慧远大师的《无量寿经》注解，啊。他这个说法跟谭鸾法师相同啊，都认为这个地方的三倍就是观经当中的九品啊，三倍者为上中下，九倍者为上品有三，中下一三，故称九倍。景心思他说：“经济何比？经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讲的，跟观经所说的可以合起来。你看，何比观经九品？啊，为此。”此是指本经，本经当中的三倍跟观经九品是一个意思。又莲池大师说的三倍九品正相配合，又何一言啊？莲池大师在《弥陀经疏钞》里头讲的，又天台观经疏啊，是智者大师做的啊，《观无量寿经》的注解，为此经啊，此经是观经 九品，位临舍位高下了，即大本三昧也。啊，就是大本是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三昧。啊，那么这些祖师大德都认为观经的三昧就是啊，这个观经的九品就是无量寿经讲的三昧。那么也有主张不一样的说法啊，至于主张两经相异也，则有灵芝固山，这也是过去大德里头鼎鼎有名的大师啊，灵芝师为三辈直对观经之上品，不涉于六品，因为观经之中，啊，观经的中品及下品没有说发菩提心，啊，上品有说发菩提心，中品下品没有说菩提心。啊，他用这个经文呢来说，跟《无量寿经》呢不一样。孤山呢稍广，啊，说的稍微我们看下面文，为此至三辈，只涉彼的上品与中品，不涉下品。啊，临知只是说三辈是上品，上三品。啊，孤山的说也包括中三品，下面三品没有。啊，不是下三品，因本经中啊，三辈往生者皆是善人，他这样说法，下三品是恶人，不是善人，啊，而彼观经中之下三品皆是恶人，临终忏悔，念佛得生也。是故诸僧皆诸师皆为两经。不能相配，啊，也有提出这个意见的，两种说法都有道理，都有根据。啊，莲池大师与苏超中会同上知一说，啊，这两种说法，啊，我到底采取哪一种？莲池大师把它合会。莲池大师在《弥陀经疏钞》里头说，草庵扶正解曰，天台以九品同三辈者，乃曰位次相同，不曰行因。啊，这是智者大师。智者大师讲无量寿经的三辈就是观经的九品，啊，是从位次上来说的，而不是讲啊往生的人的心因。啊，其实下三品虽然是恶人，恶人忏悔，恶人改过认错，那就是善人了。识恶宗善讲得通啊！啊，决定不可能有恶人呢 带着那个握现行的握能往生极乐世界，这个不太可能。啊，握人忏悔，啊，那这个四十八愿有啊，第十八愿里头啊，无逆十恶。啊，祖师们说得更好，甚至于回谤大臣，临终忏悔，都能往生，阿弥陀佛都能摄受。啊，那这个就恶人变成善人了，改过就是善人了，所以能讲得通啊。那孤山灵芝呢，皆不为天台，所以啊，所以然者，以天台但又为此，则背贫正统。这两位法师是讲行音。啊，是讲念佛往生的人，啊，他们修行的因地，啊，是直其于中上，啊，灵芝认为直其上品，啊，上三品，啊，孤山呢，他把它扩展到中品。上中两品，各有所具，取意不同。啊，他们所说的都有经文做依据。啊，只是对经文解释不一样。啊，所以并不相违。下面说的，克时而论。啊，就实际状况来说，在烦恼不依菩提，使我何妨众善？啊，我人可以变为善人呐。佛陀的教育，实在讲，它有三个目标。对初学的，帮助他转恶为善。啊，第二个目标呢，提升了，他已经变成善人了，帮助他转迷为悟。啊，善人是善人呢，没开悟啊，帮助他开悟，已经开悟了，他还没证果。那就要转凡成圣啊，这三个层次啊。所以恶人既已成善的，岂不贤圣同苦呢？啊，往生之前他是恶人，临命终时他忏悔，他改过。啊，他已经变成善人了，阿弥陀佛来接引，他是善男子、善女人。啊，所以三杯九品呢，正相配合吧，又何疑也？这是莲池大师的话。啊，他这还有什么疑问？上至会通圣其法要。这两句是黄念祖老居士的评论啊，莲池大师这个会通啊，契合净宗的法要，说得好。该天台等主张两经相配啊，完全相同。那着眼于往生后的结位。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品位，没有说他往生之前的行念行持，没说这个。啊，灵芝注释呢，只为义者，乃专就因地行持，没有往生之前的行持，所以任就成佛。 早发菩提心，于平日之善恶而言。啊，他说这个。临命终之前，那一口气还没断，发菩提心还来得及。所以第十八愿讲啊，临终一念生念，必定往生。啊，无念失恶都可以往生。看出弥陀无尽的慈悲。啊，只要你回头，只要你改过，没有一个不得度。没有一个不成佛。啊，这观经之下三品，不能其与本经之下辈也。啊，这是林芝、孤山他们的看法。啊，莲师莲池大师啊，幕后说：“食恶不妨终善，一生作恶，临命终是悔改，他就是善人。”啊，这一句话深其深信的，这个深是阿弥陀佛了。啊，应该是跟阿弥陀佛的心。相应，我人临终，如能忏悔发心，至心念佛，则我人已成善人了。啊，这个是可以承认。啊，故一蒙佛摄受，随愿往生。啊，无念失恶。啊，可是愿文里头还有一句：毁谤佛法的人，啊，除了毁谤佛法，这种人不能往生。善导大师说：“毁谤佛法，为什么？愿文上加这一句，因为无逆是我谤法，这是极重的罪业。啊，阿弥陀佛，愿文里头有这句话的意思，是希望念佛人。”不要造这个罪业，不是造这个罪业，临终忏悔呀，他还是能往生。这善导大师的话有意思啊！啊，善导真的是阿弥陀佛再来的，那这个话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无逆是我。回报净土，回报大臣，临终忏悔，临终认错，忏悔还是能往生。啊，这个才是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普度一切苦难众生的本愿呢。啊，不是不通忏悔，真忏悔他就是好人了，我人已经成了善人了，啊，佛一定来接引的。啊，故莲池大师曰：“岂不身心痛苦， 同等极乐。啊，善人念佛往生，恶人念佛临终忏悔也往生。啊，品位高下呢，那看他忏悔的心。如果是十分真诚的忏悔心，他品位一下就很高上去了。啊，绝不因为他在生的时候做多少错事，啊，不因为这些。啊，是看他那个忏悔的心。啊，所以极重罪业的，啊，就是无逆施恶毁谤大乘的，真诚忏悔，啊，真诚的那种愿心愿，啊，忏悔心，也可能到极乐世界，就是十宝土上辈往生的。不可以轻视这些造作恶业的人呐、啊！我们中国谚语有一句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呐。无恶不作的人，回过头来是一等的好人。啊，一般的好人不能跟他相比，他的位置一下就提升。啊，这是很合理。合情合理的说法，啊，没有一点牵强，啊，应该是这样的，啊，这是给一切众生莫大的信心呐、啊，给一切造罪业的众生呢、啊、带来了希望了、啊，啊，不是因为造罪业，佛菩萨不原谅你，不是的。回头就原谅你所以莲池大师语岂不圣贤同苦同等极乐这由上可见此经三倍彼经九品啊，此经无量寿经彼经是观无量寿佛经，实相配合啊，实际上九品跟三倍是配合的，不容怀疑啊，不应该再怀疑。又报恩论语，此经上辈当出家，中下二辈呢，当在家。这个在家就是配合的意思、啊、把这个上辈往生的配合在出家中下二辈呢配合在在家乃从其多数啊，初举大凡故云凡有三辈那观经呢就此大凡呢略开为九而又极其幽降啊，以夸无量行音之不及，此论极好啊！啊，报恩里说的，啊，这是说明这三辈往生里面。包括无量行音，这个无量行音有善音有恶音，统统包括在里头。啊，只要临终忏悔，断恶为善，啊，没有一个不往生的， 观经中上上品往生者，是弹指往生，见佛闻法，即悟无生法忍，须臾立时诸佛次第受记，还至本国得无量百千陀罗尼门，是乃三辈中极有者也。啊，这是什么人呢？一般说，这是化身菩萨去往生的。啊，化身菩萨，华严圆教，从初住到等觉，41个位次。这41个位次的菩萨，如果在他方世界修行，必须一阶一阶向上提升，时间很长。在极乐世界能把时间缩短啊？为什么呢？发真诚大菩提心啊，就能把时修行的时间缩短啊，地位也很快向上超升。啊，上上品往生，这一弹指就是很短的时间，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无生了，就证得无生法忍。啊，无生法忍是7地以上证得。啊，7地菩萨，下品无生人，8地中品，9地上品，啊，7、8、9地，9地上品。再向上去叫极灭人。最高的极灭人也有上中下品，下品极灭人是地菩萨，中品是等觉，上品是妙觉如来。啊，所以为什么这一些大菩萨们愿意到极乐世界？他距离妙觉如来的时间越来越短了。那见佛闻法的悟无生法忍，须臾间立时诸佛。啊，去也是极端的事情。在极乐世界，他能够分身，能分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去供养佛。供佛是修福啊，听佛讲经说法是修慧呀。复慧双修啊，这一下就修圆满了啊！得佛受记啊，你看还至本国，得无量百千陀罗尼门，这真不得了啊！成就圆满的厚德智啊，也就是。佛法里常说，般若无知，无所不知。 啊，他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啊，诸佛都为他说法。他闻法不但能记住，闻法开悟啊，那真正是名副其实的大彻大悟。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不通达的，没有不明了的。啊，这个人叫圆满的佛果。啊，这是三辈当中最优越的上辈上生。啊，下下品是谁？哪些人呢？无逆寿。啊，这是极重的罪业。临命终是地狱相现，临终忏悔，生念往生，乃下辈中最下者。啊，这都能往生啊！无逆，食物。只要犯一条，无逆只要犯一条，舍我具足，没有不堕地狱的。舍我里头头一条杀生，啊，我们知道啊，唐太宗说他堕的无间地狱，为什么堕的？杀生太多，啊，打仗的时候杀人呢。因为这一条堕无间地狱，啊，他在地狱里忏悔，啊，遇到这个机缘，他一生当中做了一桩大好事，就是编群书之要。这部书是治国的宝典呐、啊。唐朝在历史上成为盛世，靠什么？就靠这部书。啊，我们是在无意当中发现的。啊，这部书非常好。能救现在现前的社会，能救国家，能救世界。啊，我们得到了，赶紧把它印了一万套，这底下这一套就是的，这印了一万套，啊，分送到全世界，啊，这样子以后不会再遗失了。不会再失传了。那现在迫切需要的，要注音，要注解，要翻成白话文，要翻成外国文。啊，我们是无意遇到这个缘分。去年，我记得是3月25，这部书刚刚印好，样本书寄到澳洲，啊，我们展开展在放在桌面上，大家来欣赏。啊，当时 悟仁法师的妹妹也在。突然之间啊，他就跪在地下跟我们大家说：“我是李世民。”我们一听，怎么李世民来了？啊，他来感恩，那感什么恩呢？原来我们印这套书啊，他因为这个功德，他才能离开地狱，这么一回事情。啊，告诉我们，这部书能够救全世界。啊，我们相信。啊，所以鼓励了我们，让我们赶快做注解、做注音，赶快把它翻成外国文字，啊，向海外流通。啊，这个人是个好人呐，他不知道杀人那么严重啊，啊，他年轻，不知道。文化可以治国啊，可以统治国家了，佛法可以统治国家了，不知道啊，啊，采取这个武力来统治，造这么大的罪业啊，用文化来统一。中国古时候有例子，他没想到。啊，历史上有记载，商汤大概在我们3800年前，啊，汤王，啊，他是个小国，面积70里。不是现在的公里啊，周朝以前的里不大了，在我们估计大概也不过是30公里左右啊。啊，30公里这么一块地方，这是商朝。啊，那个时候中国没统一，他们这个小国治理得好啊。人民安乐，互相尊重，互相敬爱啊！啊，周边许许多多的小国都佩服他，都尊重他，都向他学习，尊重他，称他为天子。啊，这个天子不是后来的皇上，后来是真有实权。他这个没有实权，啊，是大家推崇，大家尊重，大家向他学习。啊，几百个小国，周朝也用这个方法。啊，周文王，他的领土啊，100里。100里相当现在的50里吧，也治得非常好。啊，你看那个时候天下，中原这块大地上，800多个国家，啊，800诸侯啊，尊他为天子，向他学习，接受他的教诲，啊，学习治国的这些方法，所以。不必用武力了啊！商汤跟周文王都是用文化的力量啊，让人民对他心服口服啊！啊，历史上有记载，周文王日常的生活啊，生活起居，大致上跟人民是差不多的。啊，没有特殊的这种享受，啊，跟平民一样。 所以得人心呢。这是做出榜样来让我们看到啊，这不是假的。今天这个时代，应当要有这种榜样。一个城市，一个乡镇，做出榜样出来，全世界都知道，都向这个地方来学习，那这还得了吗？这是中国文化。是唐太宗编这部宝典，这部宝典是中国老祖宗，就是唐朝之前2500年，典籍里记载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智慧理念方法经验。效果都记在这部书上。专门提供给国家领导人去读的。所以这一部著作能让他离开地狱。我们对佛经上说的话。就相信了，不怀疑了。观今明其罪有兼之罪下，故为极其有将。到了极点，又到了极点。是上上品往生，往下去呢？下降呢？到极处呢？是下下品往生，下下品是忤逆十恶谤法之人，都能往生，全包了上上品往生是化身大士，这二经乍看似异，而实质。正统一，观无量寿经跟无量寿经合起来看，好像不一样，实际上是相同的。下面经文别名三昧。先说上昧。上辈的行因，第一个舍家弃欲，请看经文，其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我们看念老的集解，经中上辈往生。是否凡夫有份呢？这是经中一大问题。古大德有所谓，这是菩萨往生。什么菩萨呢？如为上上品，须四地到七地之菩萨。化身菩萨了，中上品呢是初地到四地菩萨，于可列推也。中品中生呢，皆其下，才是凡夫所能达。这是古大德的讲法。他说：“若如是者。”在弥陀大愿之无上，西方莲国之独妙， 持名法门之义行，往生妙法之殊胜，皆称戏论呐。这戏论是开玩笑的话了，不是真的。啊，西方极乐世界无比殊胜微妙，就是凡夫一品烦恼没断，也能生到极乐世界上上品往生，这个不可思议。这才叫难信之法了。如果像这个说的，这个菩萨可以相信啊，这不难啊，好像合情合理。啊，所以下面念老说了，只使不可思议之净宗妙法。亦复成为可思议之法也。啊，故此是为净宗之关键。且于本解二概要中，虽略论一二，未经其旨，实根相知。啊，前面在概要里头提到，但是没有详细说。现在到这一段经文，啊，念老要给我们详细的来分析，来说明古说之非，啊，古人讲的说错了。先得唐善道大师广引经论，力破旧说。古人这个说法，善导大师不同意。啊，善导大师在他所著作的《无量寿经四帖疏》，啊，就是观《无量寿佛经》的注解，在这个里头想得很详细。啊，他说。又看此定善，即三辈上下文义。啊，看此这个词是观无量寿经。啊，看观无量寿经定善，即三辈上下文的意思。总是佛去世后，释迦牟尼佛过世之后，无着凡夫，但以预言有意也。致令九品差别啊，或者上品三人是与大凡夫，中品三人呢是与小凡夫，下品三人是与卧凡夫啊，这善导大师。说得好啊！啊，极乐世界三辈九品全是凡夫往生的，不是菩萨了，不是阿罗汉的。菩萨阿罗汉也有去往生的，那不是阿弥陀佛主要的用意，阿弥陀佛主要用意，目标是对准六道里头的善恶凡夫。啊，大小是什么意思？大小是发心。心量大，叫大凡夫；心量小，叫小凡夫。啊。 从这上说的。这里有一句话非常重要，但以欲缘有异，只令九品差别。也就是说，我们欲缘不同，所以才有三杯九品的差别。我们看下面经文，下品三人是欲恶反复，以恶业故，临终即善。这个即就是依靠的意思啊，临命终时忏悔，忏除恶业，这个忏悔的力量就是善。成佛愿力乃得往生啊，因为佛有愿，无逆是我，临终忏悔，佛通通接引啊，这个人造无逆是我的业，临终忏悔，求往生净土，阿弥陀佛也来接引他。成佛的愿力，他能往生的。道彼花开，方是发心。这个发心是发菩提。什么时候发心呢？花开就发心了啊！何德言是实学大乘人也啊！这古大的认为下辈也是大乘实学凡夫啊，刚刚开始学习的凡夫啊，说若作此经，自摄误他，危害自身呐！这个说法错了，错会了佛的意思啊！善导大师给我们详细的说明啊，书中复引《观经》十则。一真其说啊，自不取录。大师这是啊，直接的指示我们，戒落九品莲台，均是着实凡夫往生之位。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这就说明《观无量寿经》讲的九品，九品就是此地讲的三辈子，全是无着无失，凡夫往生的界位。那换一句话说，与菩萨不相干。那唯因世间语言有大乘小乘的差异，故往生后啊，有上辈中辈之不同。那我们遇到的是大乘，南传佛教遇到的是小乘。这个有差别了， 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有上辈中辈不一样啊，净宗乃最极圆根之教，大根大气之凡夫，若能信受啊，圆洁圆秀啊，则与常人日皆相悖。日皆相悖，底下刮胡，圆人修一日，但与常人修一界，故能一生公允，金敦上品。这一句话给我们最大的鼓励。那么我们现在遇到这个法门，这个法门是最极圆顿之教，我们能不能够真心真的接受啊？圆洁圆修，什么叫做圆？信心，没有一丝毫怀疑，这圆心。啊，对于净土三经一论，能够理解，能够真信，啊，依教奉行，那就是圆洁圆修。啊，尤其修行就在这两品。啊，这两品经里面告诉我们，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菩提心有没有发？啊，菩提心，印光大师教我们采取弥陀要解。偶一大师所说的，我们容易懂。偶一大师说，真相信，真想往生，不想在这个世界多待一天，恨不得现在就去。这样恳切的心，恳切的愿望，就是圆满的菩提心。一向专念，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什么也没有，这叫圆修啊。念阿弥陀佛还有杂念进去，就不圆了，不是圆修了。不是圆修能不能去？能去，品位下一点。如果是圆修的话，品位高了。啊，于是乎我深深体会到啊，有一些阿公阿婆，你看他一天到晚哪个念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痴痴呆呆，你给他讲什么话他对你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也不知道听见没听见。这种人，往往人家一般人瞧不起他。啊，那个人是云集云修啊，他们有一点怀疑了。他一天到晚就是一句佛号啊，他没有一个杂念呢。这种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上辈上生啊，我们比不上他了。我们有杂念，他没有杂念了。这个道理一定要懂。我们往往看不起的这个人，到极乐世界，他上上品往生，我们跟他相距很大了。这是我们有眼无珠，不甚是人呐、啊。我们跟他比，相差很远呐、啊。啊，他的信心坚定，啊，决定不想学其他的法门。啊，那是云心、云起。什么叫云起呢？他没有怀疑了。你问他极乐世界，他说不出来，但是他一点都不怀疑、啊、他只知道那个世界好啊，那个世界太好了，他就跟你说这个啊，好到什么程度，你到极乐世界不就知道了吗？啊，不必去想啊，不必去说啊。啊，所以我们遇到这样的人，要从内心里头起真诚恭敬呐、啊。他是来表演给我看的，他是来教导我的，我们要向他学习。啊，不能有丝毫怀疑。啊，那是一个真正修行，是经宗的典范。啊，他们修行一天，等于普通人修行一劫。啊，我们今天一般人讲，一心专注，他能够专注在阿弥陀佛佛号上。我们做不到，我们的妄念太多。啊，妄想多，杂念多。啊，所以心不清净的，他们心清净，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啊，只知道吃饱了，睡好了，一想转念，在香港，很多人都知道，地贤老和尚。有个徒弟，锅炉匠，一般人瞧不起，没念过书，不认识字，什么都不懂，啊，在这个世间，日子过得太辛苦了。啊，好在他有个小时候的玩伴，就是地贤法师。啊，地贤法师出家了，看到出家不错，哎，有好房子住，有吃有穿的，什么都不愁。 啊，来找到这个童年的玩伴，啊，找到了，啊，一定要跟他出家。老和尚说：“不行啊，你怎么能出家？啊，年龄40多岁了，出家在寺庙里住，啊，最低限度5堂功课。这5堂功课你不能做的话，人家瞧不起你，你在寺庙里很难住得下去。那那么第二个就讲经，讲经你不认识字，你现在学来不及了。啊，可是他赖住了。啊，不肯走。老和尚没办法，好吧，他说你要出家。我有个条件，你能够答应，我就帮助你。他说行，你说什么我都听。啊，他说那好，给他剃度了。剃度之后送到乡下，宁波的乡下。找一个破庙没人住的啊，废弃的一个寺庙，让他住在里头啊，找几个护法，每个月给他送一点菜，送一点米啊，又找了一个老居士啊，一个女居士，找了一个老人给他烧2顿饭，啊，中午晚上，早晨他自己理，啊，给他帮助他洗衣服，照顾他，啊，叫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你一天到晚就念这句佛号，念累了了你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不分昼夜。哦，这个方法他一学就会了。啊，老和尚说，将来准有好处。他不问，他没有想到什么好处不好处，反正你叫我念，我就念。啊，念了3年，欲知时至，站着往生。啊，地老对他非常赞叹了。你真的没有不出家了，你的成就啊，弘宗严教的大法师比不上你啊，这些名山宝刹的方丈住持也比不上你，真的不是假的。他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品位啊？肯定是十宝庄严土上品上乘啊，那是什么大行凡夫 啊他遇到的缘好啊，地贤老和尚是学大乘的，是修念佛法门的，虽然是天台宗，他修念佛法，传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大乘绝妙的大法，他就接受了，圆圆满满的接受了。啊，这个地方讲的，信受圆觉圆修，他当得了啊。他虽然什么都不知道，他不需要知道。为什么他们有怀疑啊？经教世尊49年讲经教学为的什么？ 为的是你对大乘没有信心，你不相信念佛法门。如果通通都明白了，真正相信了，一句阿弥陀佛就行了，不要再搞了。圆圆满满解决了。我们这一生看到几个例子。我在美国住旧金山的时候，甘老居士的一个朋友，我没见过面，好朋友，在旧金山念佛寺。他们原来住在台湾，儿子到美国留学，毕业了，在美国工作，结婚了，生了小孩，把母亲找到美国去带小孩，照顾家事，夫妻两个都要工作，小孩带了五六岁了，上幼稚园了，所以白天儿子媳妇上班去了，小孩带到幼稚园去了，他就在家念佛，家里人也不知道，往生的这一天他也没说话。夜晚走的，不知道什么时候。第二天早晨，他没有起来烧早饭。儿子媳妇很奇怪，每天早晨都是他烧饭的，怎么今天没起来？房门打开一看，他穿着海青，端着盘腿坐在床上。叫他没有答应，仔细一看走了，坐着走的。旁边留的遗嘱，还把儿子、媳妇、孙子校服都做好了，统统准备好了，都后事他都准备好了，都放在床旁边。他走了。你看他做了些衣服，写这些遗嘱，至少三四个月之前知道。他最有时间准备呀，走得那么潇洒。真走了，对，念佛的功夫一句佛号40多年前，我在佛光山教书，佛光山隔壁一个小镇。这里头有个老太太，也是念佛，站着往生。念多久呢？3年。这个老太太非常善良，对佛法不懂，拜神，什么神佛都拜。3年前娶了媳妇。媳妇懂得佛法，劝他婆婆不要乱拜，专念阿弥陀佛。家里给他供了佛像，他就不出去了。这老太很听话，不出去了，在家里头天天念佛拜佛。念了3年，往生的时候没说。大概是怕家人扰乱他，只是告诉儿子媳妇，告诉家人，晚饭的时候你们吃晚饭，不要等我，我去洗个澡。家人很孝顺，还是等他，等了很久。 没出来，去看看，浴室看看，确实他洗了澡，换了衣服。那喊他没有声音答应，看他不在房间，最后看个小佛堂，他站在佛像面前，穿着海青，整整齐齐拉着念珠，叫他没有声音，仔细一看，走了，站着走的，你看他不说话，怕说话了，家里人。又要来长短了，你不能走了，多路了，那就麻烦了。他不说话，他走了。将军向这个老太太往生啊，这往生度很多人呐、说明说念佛是真的，不是假的。时间不长啊，3年呢、你就是站着走了。这是什么？都是此地讲的。缘结缘修缘证他要不要了解？不需要啊，我真相信啊，真喜欢阿弥陀佛，真相信极乐世界这些全都是真的，不是假的。都在我们眼前。别的事情能做假，这个事情做不了假。所以往生传上所写的，我们相信；净土圣贤录里面所记载的，我们也相信，都是真的。就怕你三心二意，就怕你杂念妄想太多。纵然你能往生，你品位不高要想高品位呀，必须万缘放下经上这两句话，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你把这八个字做圆满。你就圆修圆证了。世界什么都是假的，佛法也是假的，只有这一桩事情是真的。大经大论是不错，但是你没有办法修，你没有办法证得。只有这个方法，连乡下不识字的老太婆都能够上上品往生。所以念老在这幕后说了这一句：“故能一生功圆，功是功夫圆满。”金灯上品人人有份我过去在新加坡，这亲眼看见居士林的老林长陈光别。念佛往生，品位不低呀！他是生病，在家里养病，躺在床上，就想到居士林讲经，那个时候有录像带。把录像带请回家去听经，每一天听8个小时，听了2年， 他的功德就圆满了。告诉李牧原居士，他想往生。啊，李牧原居士跟他讲，不行的，你现在不能走啊。啊，居士林里头人事不稳定，只要你在，就能够守着规矩，你不再会乱掉了。求他再多住两年，哎，他就多住两年。啊，这又待了两年，4年了。啊，这两年呢，还是8个小时听经。听经之外，他就念佛。啊，一心求生净土。啊，往生之前，找我给他做三皈依。啊，往生的前一天。我听他家人讲，往生前3个月，他在一个纸条上写，好像是8月初7，是不是？写了10几个，也没人敢问他。啊，这什么意思？就是这一天死的，过世的。3个月之前晓得是哪一天。啊，果然这一天走了，实际上2年前他就可以走，位居舍里多住2年，这种人往生的都是上辈也，啊，不是中下了，决定是金灯上品啊，这预言书生呢、啊？啊，居士林的林长正好遇到我们这里讲经，啊，如果不是生病，他怎么可能听4年经？不可能的事情啊！而且一天听8个小时。啊，4年没间断，这全搞明白了，搞清楚了，万缘放下了，啊，这你看那么自在往生，啊，这都是给我们做榜样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现就本经，兼采舆论，以明三辈往生，是为凡夫啊，兼济圣人，啊，实实在在，极乐世界是为凡夫往生而建立的，啊，圣人去往生那是附带。这8个字说得好啊，经中必成正觉品，即曰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啊，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啊，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皆圆满。这个偈子前面4句明大愿之由，他为什么发这个大愿啊？为什么在西方世界建立 极乐世界。完全是为了这一些众生啊，令彼诸群生。这个彼是十方诸佛刹土其中的六道众生，是为他们呐、啊。他们愚痴、造业、受报、辗转轮回，出不了六道。啊，把他们比作长夜，啊，现在要帮助他离开长夜，离开忧恼，啊，只有建立极乐世界，劝导他们发愿往生，这个问题才能够解决。啊，出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菩提果是成佛。啊，这个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帮助六道众生成佛，不是帮助他了的人天福报啊，不是帮助他做声闻缘觉，也不是帮助他做菩萨了，是帮助他成佛，这还得了吗？啊，这是弥陀的本愿，我们一定要认识，要知道啊，所以发藏就发这个愿，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啊，发藏菩萨修行要成佛了，他的名号叫无量寿。阿弥陀佛是梵语，意思是无量寿。啊，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寿佛。印度人称阿弥陀，中国人称无量寿。众生闻此号啊，俱来我刹中。啊，众生听到阿弥陀佛这个名号，他能信，能发愿，啊，发愿呢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刹，我刹。就是极乐世界，俱来，大家通通来。啊，阿弥陀佛非常欢迎。到了极乐世界，如佛金色身。啊，这是真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身相跟他完全相同。啊，妙相喜悦满。这个妙相，观经上说得好，身有八万四千相，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好，每一个好又发八万四千光，光中有佛，啊，佛又放光。普度有缘之人，这不可思议。啊，所以记子里头，首先说明四十八愿的来由，乃于令一切刹。 长夜明昧之众生啊，立住忧悲苦恼。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间，想一想，每一天是不是有忧悲苦恼？这一句话是形容我们先前的生活状况啊。这样让我们想到阿弥陀佛在西方建立极乐世界，是帮助我们解除忧悲苦恼。啊，我们现在要出生善根，只要有这个念头，就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往生极乐世界就成就菩提。故知于菩提者，是为长夜有恼，待生善根。这善根还没生呢，等待着吧。这一些居夫凡夫，这个夫是烦恼的代名词啊，烦恼好像绳索把我们捆绑起来了，动弹不得啊，是这个意思。啊，出生善根，成就菩提。啊，这实实在在的说，说明菩提的方法是名号啊。众生闻名来生我刹，这一些众生就是六道里头长夜忧恼的这一群人。是故善道大师说，三杯九品呢，总是为佛去世之后无着凡夫也。善道大师这句话说得好啊，佛建立极乐世界为什么？是为我们这个世界，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无住卧室的凡夫啊。末后两句，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可见忧恼凡夫一灯彼土啊。只要到极乐世界，悉皆身真精神，妙相如佛了，圆满具足啊！这就是为什么要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有什么好处？好处是你无法想象的。啊，搞清楚了，搞明白了，统统放下，什么都别想。专想阿弥陀佛名号就可以了。啊，这就是念佛啊。极乐世界寿命长远，无量寿啊。啊，我们要学什么法门？想学的东西很多。现在全放下啊，为什么呢？它会扰乱我，会干扰我，让我不能专心，通通放下，一句佛号念到底， 到极乐世界再学。啊，极乐世界学很快，学成之后再回来，道家慈航，普度众生。一等聪明人，啊，我们没有到极乐世界，没有成就，啊，想在这个世界修炼心教，太难太难了。啊，第一个遇不到好老师，第二个纵然遇到好老师，我们学习的条件不具足啊，什么条件？至诚感动。印光大师说，一分沉静的一分利益，我们没有沉静心的，对，佛菩萨来教都没用啊。啊，那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念佛求生净土，学锅炉匠，学将军乡的老太婆，啊，真了不起！啊，我看这些人往生极乐世界都是上品上生。啊，上品众生，绝不在上品下生以下，绝对不在。啊，这是真实智慧呀，这是真真觉悟啊！啊，这个世界搞多了，搞杂了，一无所成。啊，所以一定要细心去想想。我的心清不清净？我的心平不平等？经题上的五个字是标准，清净平等觉。啊，跟自己对照一下。如果有清净平等觉心，在这个世界，无论学什么法门，决定有成就。如果这五个字没有，你什么都学不到。你拼命学一生，也不过是佛学常识而已。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732页，啊，732页，倒数第三行，从当中看起，啊，从事故。 善导四月，三杯酒品，总是为佛去世后，无著凡夫也。昨天我们学到此地，善导大师这一句话非常重要，真正说明了阿弥陀佛建立西方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是为了佛灭度之后无著我世这些凡夫啊，慈悲到了基础。末后两句是如佛金色身，妙相谢圆满，可见忧恼的凡夫只要生到极乐世界，他的身相都跟阿弥陀佛相同啊，身金色身啊，妙相世尊在观经里面告诉我们，不只是32相80种好啊，32相80种好啊，是古印度人，就我们地球上大富大贵之人啊，有32相80种好。极乐世界佛说了，身有84000相，不是32相，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好啊，所以一般常讲啊，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啊，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没办法想象。啊，到极乐世界，人人都得到。啊，这个得到不是自己修得的，是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你得到的，这是弥陀的恩德啊！到极乐世界这一份礼物就送给我们，让我们的身相光明，智慧神通几乎跟阿弥陀佛相等。啊，这种殊胜庄严，十方世界没有，只有极乐世界有。啊，所以印光大师常常感叹，修净土的人，心真心没有发出来。什么原因呢？对极乐世界的殊胜庄严了解的不够。如果真正透彻了解了，没有一个不发心的。啊，我们这一生的人生，闻佛法遇到这样殊胜的缘分，你不到极乐世界去，你到哪去？啊，说实实在在的话，这一生去不了极乐世界，决定继续搞轮回。啊，我们这一生算不错了，轮回里头的人生，看到这个人间之痛苦，还愿意再受吗？啊，人已经是这么苦了，畜生道的苦，恶鬼道的苦，地狱道的苦，苦不堪言呐。 佛菩萨劝我们了，不要再搞了，现在缘分成熟了，可以走了。没有这个缘分，想走走不了。有这个缘分，而疏忽了，这个过失是自己，不是别人。所以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决定去西方极乐世界。一般讲需要多长的时间？经上讲得很好，弥陀经，若一日到若七日。换一句话是，你还有一天活在这个世间的时间，你都来得及。只要是真心真愿，只要是把这个世间彻底放下，一般说起来，波住三昧90天3个月，这是一般凡夫足够的时间障碍我们的就是这一些情执、名闻利养，这些家业舍不得放下。这个不是善缘的，这是恶缘的，要认识清楚。放下不必从事，从理上放下，从心上放下。事围绕着我们身体没有关系，我心里头没有。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宗门大德说得好只要心底真正清净平等觉，世俗事情围绕在身边不相干了，他围绕他的，我没有把他摄受在心上，这就一点都不碍事。就怕的是你把这个东西拦设在自己身心之中。这就决定继续搞六道轮回了。下面根源，这再说。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这是我们发心的人现在有这个机会要做的，要以大慈大悲利益一切众生利益众生，众生有苦有难，帮助他一把，舍己为人。最大的利益是帮助他信极乐世界，想往生清净弥陀，这是最殊胜的利益，没有比这个利益更大的是劝他念佛求生净土利欲生正念，欲望不是好东西什么是欲？佛经常讲的五欲六尘，五大类：财、色、名、食、睡，这五大类叫五欲，通通要能舍弃。 啊，七情五欲全放下，知道七情五欲是障碍我们往生的，是障碍我们清净心的，有这个东西心就不清净啊，必须把这个东西放下，我们的心才能回归到清净平等觉，清净心、平等心，觉而不迷，是我们的本性，是我们的真心。啊，用这个真心来念佛，用这个真心来发愿求生，没有一个不往生，而且往生的品位非常之高，出乎你想象之外。什么原因？你用真心，你用妄心往生，啊，妄心往生靠什么？靠续世的善根，靠诸佛如来的加持。为什么？过去生中你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你就晓得善根多厚。如果没有这么深厚的善根，不能往生了。弥陀经上讲的那么清楚，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那我过去是没有善根，我现在修行不行？行，来得及。这一生修行就能抵得无量劫。啊，一心称念阿弥陀佛，可以抵得无量劫之前呢，供养诸佛如来。啊，你要问为什么？因为用真心。啊，就这一句，立于深真念，净慧修梵心，这是用真心的，真正放下了啊，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真放下了，真放下这个一念，抵得一般人修行无量劫。啊，所以上上品往生，从理上讲，人人都有份，不管什么人都有份。啊，不论过去生中有没有累积善根，说老实话，过去生中肯定累积善根。为什么？没有善根，你这一生遇不到佛法，遇不到净土。啊，再说，纵然遇到净土，你遇不到这一部经。你能遇到这一部经，遇到这个注解，换句话说，你的善根就非常深厚。啊，我们细心去观察，遇到这个经，遇到这个注解，他不相信，他不能接受，这是什么？善根不足啊，没有这么大的福报啊。这些理事我们都要搞清楚搞明白。那么我们用大慈悲心把这个介绍给别人，我们的心意尽到了，能不能接受他的事情，这个不必要问。他有善根有福报，听了之后他就接受了。没有善根没有福报，也给他种了善根了。所谓是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这一生不能成就，来生后世 遇到缘的时候，他会接着再修。啊，这就是眼前不得利益，来生后世会得利益。这是表主往生者。啊，表是表法了。表是做榜样的，啊，这一些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花开见佛得得大成就啊，身心顿净，顿是立刻，立刻。就像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他就得到了花开见佛，就得到了啊，得到的智慧清净平等的功德殊胜的利益等于阿弥陀佛啊，智慧蒙利大悲无量自觉觉他了，成就菩提啊。所以到极乐世界，你说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度众生呢？只要花开见佛，你得到佛的加持，就是阿惟越支菩萨啊！阿惟越支菩萨是化身佛啊，不是普通人了。这个时候，设法无量无边的诸佛刹土，都在自己心目之中。换句话说，你完全能看到啊！不但看到这一生，家亲眷属，生生世世，啊，跟我有缘的人，有善缘的人，有恶缘的人，通通见到。他现在在哪些地方？清清楚楚。啊，那这些人要不要照顾呢？当然要照顾。你有能力照顾。啊，他们有困难，你自然就会帮助他，他跟你有缘。啊，那我们要问，我们跟阿弥陀佛有缘的，这不是假的。我们能信，想往生，这就是有缘。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所有一切遭遇，阿弥陀佛看到了，极乐世界这些法身大士个个都看到了，为什么不帮助我来解决我呢？解决问题呢？其实通通帮助了啊，你自己没有感觉到啊，我自己为什么还过得这么苦呢？这些苦难就是阿弥陀佛帮助你的，为什么呢？用顺利境界来磨练你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经过这个磨练，你的业障习气怎么消除？你的功德怎么会成就？啊，顺境磨练你，逆境也是磨练你。然后我们才知道，我们一生的际遇，佛菩萨安排的。我相信这句话， 这个话是我26岁的时候，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啊，你一生的遭遇，全是佛菩萨安排的。佛菩萨叫你在这个境界里头，啊，物质环境、人事环境磨练，磨练到你的心清净平等觉。啊，我们接受磨练，怎么个接受法？不把这些境界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这就叫接受磨练。啊，什么环境都很快乐。啊，顺境很快乐，逆境也很快乐，善缘很快乐，恶缘也很快乐。没有两样啊，为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把自己的清净平等又给显现出来，这个东西重要啊。啊，决定不能有恶念。啊，决定不可以有丝毫犯戒的念头。啊，不说多，只说无戒摄善。无戒摄善圆满就成佛了。再多的戒律，离不开无戒摄善。无戒摄善是总纲领。啊，前面我们学过啊，摄善业道展开来，在大乘菩萨84000细心，啊，基础是什么？摄善业。在小乘阿罗汉们所修的3000为一，也是摄善。所以无界摄善也展开啊，圆满的戒律啊，你只把这个东西做好。做到什么程度呢？不起心，不动念，啊，不杀生，对一切众生，不起心，不动念，有伤害的心，不但不能杀害，让众生生烦恼，我们就有罪过。啊，不忍心让众生因我而生烦恼，你怎么会去害他？你怎么会去杀他？啊，不偷盗，一点守住，不占众生丝毫的便宜，这个不偷盗才清净呐，还想占一点便宜那个念头啊！虽然身没有做，你的心没有断了。啊，你偷到那个根没断了。啊，一丝毫的念头都没有。这样才清净啊。啊，杀盗淫妄。不妄语，不念食，不恶口，不弃语，不贪，不嗔，不痴。要把根拔掉，这叫功夫。功夫在西方极乐世界呢是品位，所以品位高下是念佛功夫的前身，不是多少。一天念10万声佛号，心里头这个杂念没断，啊，贪嗔痴的杂念没断。杀到淫的念头没断，往生位置很浅，一般的生凡生同居土，这个念头断了，决定是十宝庄严土，就是三辈里头上辈往生。啊，这个念头没断了，中辈下辈。啊， 所以，真正有智的人，我们要争取上辈呀。不要搞到中下了。啊，功夫没有别的，功夫全在放下。啊，看得破，放得下，真功夫啊。知道六道十法界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你在这里面贪念，你的功夫失掉了；你在这个里面怨恨，功夫也失掉了。什么是功夫呢？保持你的清净平等觉，这叫功夫。啊，所以。往生极乐世界，争取上上品往生，人人有份。你无逆施恶回报佛法的人都有份，只要他真正忏悔，真正认错，啊，从内心里头把他断干净，他都能上上品往生，上上品往生就成佛了。啊，我们的真干呐、啊，不能干假的。啊，干假的，极乐世界没有份呐、啊。让我们想到灌顶大师，在《大势至圆通章疏钞》里面跟我们讲，念佛人100种果报，100种果报，第一个是无间地狱。那念佛念到无间地狱去了，啊！我是早年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啊，讲这个《大势至圆通章》，我就用这个注解的本子，看到这一篇，我看不懂啊！念佛是好事情。念佛怎么会堕阿鼻地狱？哪有这种事情？啊，我就拿这本书去见老师，啊，让老师看。我说这个我不懂。老师看的时候，这是大事，我不跟你讲。啊，我讲经的时候跟大家讲。啊，那就是念佛念得很好，也临众念佛，啊，也见道场，也临众。名利没有离掉，无欲没有离掉，都无间地狱。啊，我们才恍然大悟。这个不能够利欲生正念。换一句话说，看看灌顶法师的开示，三我道有份呐、啊。灌顶大师为我们指出啊，恩德之大了，无与伦比。啊，让我们知道，带着自私自利，带着名闻利养，带着这个是欲望，不能成就。虽然种了善因，啊，轮回里头的罪还得要受。啊，是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真正依教奉行的，往生花开见佛，身心顿净。这个顿净完全跟经上讲的标准相应，清净心、平等心、啊，觉悟的心圆满现前，啊，智慧蒙利 大悲无量，这注意在此地，自觉觉察。你有能力，像阿弥陀佛一样，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应化在十法界，度有缘的众生。啊，为什么说有缘？有缘他听你的，他欢喜你，你说话他听，他能相信，这叫有缘众生。啊，有缘众生只是先度，肯定先度他，没有缘的给他种善根，来生缘成熟了再度他。所谓成熟，就是他相信你的话，他听你的话，他依教奉献，这叫有缘。啊，皆是阿弥陀佛了，威神列国啊！这是阿弥陀佛威神力的加持，本愿力的加持，满足愿的加持，明了愿的加持，坚固愿的加持，究竟愿的加持。阿弥陀佛这样加持你，花开见佛，佛就加持到了。啊，记住，人人有份，我也有份。啊，要肯定自己，啊，我们有份。啊，如果没有份呢，我们这一生遇不到啊，遇到了都有份呐、啊，所以见者就有份呐、啊，听者就有份呐、啊。故能令长夜忧恼反复，这就是六道轮回的反复。智慧清净，身心如佛。啊，在极乐世界，就是智慧清净，身心如佛，得来太快了。那不是像他方世界，要无量劫才能够得来。啊，西方极乐世界真的叫一弹指之间呢，你就得到。这叫难信之法，这叫不可思议的法门。可见此土大心反复啊，发大心的啊，发大心就是决定要修，要生净土，要见阿弥陀佛，这就是大心反复啊，蒙佛加庇，上辈往生得无生人，又何足有益？何足矣？啊，这几句话坚定我们的信心呐、啊！啊，你看看前面讲的，啊，往生的人到极乐世界。啊，花开见佛，得这么多的利益，都是阿弥陀佛威神本愿满足明了坚固究竟愿力的加持。啊，可见娑婆世界的大心反复，心量大，念念想着众生，没有想到自己。实际上，众生跟自己是一体，想众生就是想自己。 想自己，反而是失掉了自己。想自己这个念头太小了，自己得不得利益，想众生自己得大利益。想自己保全自己都非常困难，想众生得大利益，众生好我们都好，我们一个人好，众生都不好，也没好日子过啊。我们今天起心动念，想天下众生呢，有机缘，全心全力去帮助他。这个世界很大，留意哪个地方有缘分就到哪里去，一个地方做成功了，会影响整个世界的整个地球，法藏比丘以偈颂曰：“首句即是我见超时智，这叫大行。”什么是大行？叫大行凡夫，此证超时之处。这个是一切诸佛的刹土。他超越了，安得守十方之常规也，以论极乐之品位也。按照常规，就像读书一样，一定是从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从一年级、二年级，这叫常规。极乐世界可以。从小学一年级就直接升博士班，但没有常规。为什么？阿弥陀佛无比殊胜威神的加持，让你得到。你能得到吗？能。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道理在此地。你要不是本来是佛，没有办法帮助你成佛，因为你本来是佛。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只是你迷惑了，你自己不知道。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有方法叫你觉悟。如果不是本来是佛，这讲不通啊。慧能大师在中国给我们做了个榜样啊。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听五祖讲《金刚经》，我们估计我想没不超过两个小时他就成佛了。他为什么能？因为他立于身真念。他就凭这五个字，他能立于，我们不能。他真的万缘放下。《坛经》里面记载， 它的行持啊，心里头没有欲望，没有杂念，没有妄想啊，道场分配给他的工作非常认真努力去做啊，聪明要体力，他个子小，身体轻，怎么办？把腰上绑个大石头，增加重量啊，这是什么？这是认真负责的表现。啊，对待每个人都恭敬。啊，为什么？他心目当中每个人都是阿弥陀佛，不敢丝毫轻慢。啊，我一个人是凡夫，你们都是阿弥陀佛。所以，听《金刚经》大概只听到四分之一来，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他就成佛了。啊，他就回归他自己的本位了，他本来成佛。啊，成佛了，敢不敢轻慢众生？不敢。为什么？成佛之后就更清楚，看一切众生，一切众生是真佛，都不是假佛。啊，只是一时迷惑而已。啊，这个迷惑就是妄想分别之处，就这么东西。妄想分别之处一放下，它就是佛。啊，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这是事实真相啊！啊，所以他有圆满的沉浸性。啊，曾经有人问我，无足仁和尚为什么不把足位传给神秀？啊，他传给慧能了。神秀跟他二三十年了，啊，已经提拔到助教的身份了。设防到黄梅去参访五祖的人有多少？太多了啊！接见大众都是神秀代表老和尚接见他们所以传位每个人都认为一定是神秀，怎么可能是慧能？没有人想到啊！我跟大家的解释，我说神秀对五祖有100%的恭敬心啊，所以他也有了不起的成就啊。一代高僧啊，那慧能呢？慧能有万分沉浸心，神秀才有100分，慧能是10000分，所以足位要传给他，不一样啊。印光大师说的标准，总在沉浸这两个字。啊，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啊，我们沉浸心不够啊。啊，比起古人差远了。中国200年前的古人，学生对老师 大概那个沉浸呢，可以能够有60%-70%。有100%的圣人，那不是普通人。啊，普通一般人可以达到60%-70%。啊，那回过头来看我呢，我年轻的时候对老师是很有成见了，有几分呢？顶多30分，跟古人比啊，这一般不及格。但是这30分呢，让老师就很珍惜了。那就换句话说，大概现在学校的学生对老师的沉浸性，恐怕3分都很难说。这学生怎么教？所以教育失败了。这真正的原因呢？我是从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的，深深得到体会。我跟方老师不认识，没人介绍啊。知识文明，知道这是当代的哲学家，台湾大学的名教授。知道他是桐城人，我们同乡。不认识。我写了封信给他，寄了一篇文章，请他指教。我的字是毛笔，工工整整的小楷写的，文章也写得很工整，对吗？这恭敬心。现在人给我的潦草，我看半天好多字都不认识。在从前要是这样东西，老师丢字的时候就不看了。这是什么？没有恭敬心了。方老师约我到他家里见面，见面之后问我学历，我告诉老师我初中毕业，高中一年级念了半年，就又失学了。一生当中2次失学，他问我你有没有骗我，我说不敢骗老师，都是真的。老师说你写的信写的文章我们台湾大学学生写不出来。我说这个可能是，虽然是学4年，但是读书没有间断，喜欢读书，没有离开书本，应该是这个关系。那我想到学校旁听，老师就说了，你要到学校去旁听，你会大失所望。他为什么？这现在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我对于学校状况不知道。老师这一说，我还是听不懂。最后 老师开口了，他说这样好了，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我给你上2个钟点课。我的哲学是在他家里学的，学生就我一个。十几年之后，我才恍然大悟，老师在学校教也不认真教了。为什么学生不认真学嘛？你认真教没有用嘛？我们懂得古时候的师道，因材施教。这李老师教导我们，学生有一分接受的能力，只教他一分，教2分呢，那一分装不进去，你白费力气。学生能够有10分能力，你教他9分，你对不起他，他还可以装一分。李老师跟我们讲这个事情呢，我突然想到方老师那时候教我，我们真想学。星期天单独开口来讲，讲真的。那换句话是在学校都是敷衍。为什么敷衍呢？没法子，生活要紧啊。从事这个行业嘛。拿一点薪水，钟点费，回家过日子。那学生不是来学东西的，学生是来混文凭的，各有所取。所以我们才晓得，学校里面老师不认真教，学生呢要好成绩，老师要考试的时候题目都告诉大家，让大家都有好分数。你看，皆大欢喜。不认真了，所以学术一落千丈啊！没办法教，不是学老师不认真教啊，学生不学了。我才这里才明白了教育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慢慢才了解。李老师在台中开经学班，培养讲经人才，因材施教。他教学的方法是私塾教学法，采取个别教学。他是2个学生一组，2个人一组，2个人一组，这样教法，个别教。接受教的人跟老师坐在对面，桌子摆对面，其他的同学坐在旁边旁听。这部东西学完了，再换2个来教。采取这个办法。很像过去的私塾。所以这个真难呐，但是真正有那种沉静恭敬心，老师不在面前也可以学成功。私塾弟子在中国孟子是第一个孟子学孔子，以孔子为老师。那个时候孔子过世了，孔子的书在，他读孔子的书，有不明白的地方，还有不少孔子的学生在世。他就向孔子学生请教，认真学习，学得非常有成就，成绩超过孔子在世的那些学生。现在讲孔孟不讲孔曾 啊，不讲真实，不讲孔颜，讲孔孟。啊，他所学的不是跟老师亲自见面教的，但是所学的超过老师所教的学生。啊，四书弟子啊。啊，那么这个例子开了之后，在中国历史上，汉朝有个大文学家司马迁，啊，写《史记》这部书的。司马迁也是四书弟子，啊，他学谁呢？学左丘明。左丘明跟孔子同时代，啊，写《左传》的这个。啊，他就是一生专攻《左传》，就这一部书。啊，学《左传》的文章，他学成功。唐宋八大家，他排第一个。啊，司马迁，啊，还不是唐宋，唐宋是韩愈，韩愈也是四书弟子。啊，韩愈四书谁呢？司马迁。啊，就是。喜欢读《史记》，啊，把《史记》读得滚瓜烂熟，就文章就写得好了，啊，唐宋八大家他是第一个，啊，都是他的老师，都是古人，都不是现在的人，啊，秘诀在哪里呢？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就是秘诀。啊，所以我们懂得这个，就能找到最好的老师。啊，最好的老师无过于佛陀。啊，老师留下来这么多的经典，最殊胜、最好的经典无过于无量寿经。啊，所以今天真正要想修复，真正想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你就专念无量寿经。啊，向释迦牟尼佛学习。啊，这个经是汇集本，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等于下莲居老居士是我的助教，释迦牟尼佛是我的本师。啊，对于经典解释这一部分，黄念祖老居士帮助我们。够了，就能成功啊。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般人。三五年就得三昧，这个三昧叫念佛三昧。得三昧之后，三四年就有可能开悟了。纵然不能大彻大悟，也是大悟。大悟就管用啊！没有学过的经论，自然能通达。没有障碍啊！所以，如果有人在这一部《无量寿经》集注下十年功夫，他是将来一代的宗师啊，是中心佛法的祖师大德了，不是不能。用真诚的心，利欲生真念。用这种真诚心，啊，十年，锲而不舍。啊，如果没有这部经，没有这个注解。 我担心佛法会在这个世间消灭掉。真有可能。那为什么呢？再没有一个真诚心的人来修啊！我跟诸位讲的真话了。我要跟200年前的人比较的时候，方先生不要我，不及格啊！在这个时代，他为什么要我？因为这个时代学校学生只有3分沉浸性，我还有30分，还超过他10倍。道理在此地。我跟别人比，古人比，古人至少高过我2-3倍，我比不上啊。你就知道清心寡欲，真诚的重要。学科学不需要真诚，只要专注、专心就行。但是学圣贤教诲，没有真诚是决定不行。这是心学。科学研究物理，没有问题，可以。专注就能成功。但是，科学如果研究心理，专注，能够了解他的知识。不能开智慧。一定真诚才开智慧。为什么？真诚要用真心。专注还是妄心，还不是真心。用心不一样啊。你契入的境界不相同。我在台中10年，学成之后离开台中。那个时候国外的原成书，大部分的时间在外国。回到台中看老师，有一次老师告诉我。他说：“你很寂寞啊，真的。在台中亲近李老师，这大善之士，离开之后没有人了。晚年遇到黄念祖老居士。”彼此相知大陆上还有赵朴初老居士、明山老和尚、富铁山大主教，这些人一个个的都走了。现在对于诸法实相，能明了的人太少太少了。一个真诚恭敬的人找不到了。 啊，真诚恭敬就是具足圣贤的根基啊，圣贤的基础要好好的培养，将来能成圣成贤啊。培养里头最重要的礼遇，他要不能礼遇，他不能成就啊，他不能谦虚，他不能成就啊，一点点傲慢吸取，一点点好强争胜的这个念头，都会把自己全部毁掉啊。这个话孔子在《论语》里的说过啊，他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啊，周公是圣人，是孔子一生最仰慕的圣人啊，他的一生就是学周公啊。他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教且令，其余则不足观矣啊。他怎么样？他有点傲慢啊，还有点吝啬。他说其他的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但是这两个毛病很容易犯啊，认为什么呢？别人不如我，这傲慢就出来了。自己有好东西不肯传给别人，这个令乏了。别人有困难，你有钱财不能帮助别人，这叫令财啊。你有学问，有这个东西，看到这个人可以教，你不肯教他，令乏啊。方老师教我，特别把前几天的是上午时间给我，我们没有交一分钱的学费啊。现在人知道一点东西，办补习班呢，收很高的学费呀，还未必真教你。我这没有学费呀。啊，确实，我跟他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这一部《哲学概论》改变了我一生呐。啊，让我找到了方向啊，找到了目标啊，兑现了他一句话：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如果没有他，我不可能走向佛教，啊，任何宗教都不可能。所以极乐世界的品位不能以一般通常这种常识啊来看它，它是个特殊的啊，凡夫可以历劫成佛，禅宗走的是这个路子，没想到净土宗走的也是这条路子，而且净土宗走的路子稳当，你决定能成就。禅宗是险道，为什么？禅跟密都容易着魔，如果没有真正善知识在你旁边，你稍稍偏斜一点，他把你扶正，没有这种人在旁边，一琢磨就全毁掉了啊。这个毁掉之后我们看到了，都送到神经病院去了啊，净土稳当啊， 因为净土走的是有门呐、禅走的是空门呐、那个不好走啊。他要立一切法了，净中有一法给你，直方立相啊，他指点你一个方向啊，西方极乐世界。你的心可以走那里走，立相上，立极乐世界，立阿弥陀佛。啊，你心里头有个依靠，禅宗没有。啊，所以你看，目的相同，都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个。阿弥陀佛的方法比禅宗就非微妙太多了。经宗里头有顿有见，完全看你的功夫，功夫就是利欲。你真正把欲望放下了，这功夫十足。你可以一生成佛。还有一点点没放下也行它有三杯九品，你从下下品慢慢再上升上升，如果全放下了立刻就上升。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又无量寿经超越景心大师明许三杯九品凡夫往生，故彼誓愿一凡小往生，二呢大圣往生，因凡小者之三杯。景心法师讲得好，明白肯定这个许，我们说为肯定明白肯定的说出三杯九品是凡夫往生，没有一点怀疑我们今天也把这个道理讲清楚讲明白。我往生极乐世界能不能上上品往生就成佛？难，只要你做到利欲生正念，这一句做到了就行。正念是什么？正念就是诚恳印光大师讲的诚敬，你具足万分诚敬，你就跟慧能大师一样。慧能是大彻大悟，你往生极乐世界，上辈上生，那就成佛了。甚至于可能比慧能大师还要高。慧能大师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在华严经里面有41个位次，那不知道他在哪个等次里头。净宗这个比那个殊胜，果然是具足万分诚敬，立于正念。肯定是上辈往生，上辈就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这个比慧能大师高净宗殊胜祝福赞叹十方三世一切祝福赞叹，我们前面都过了， 赞叹阿弥陀佛，说佛中之王，光中极尊。啊，佛佛道同，为什么诸佛赞叹阿弥陀佛为佛中之王？他度众生的方法太妙了。金星大师的解释，他这一凡小往生，凡是凡夫，小是小乘。啊，第二呢？大圣往生，大圣是大乘啊，是因凡小者之三倍呀、啊。这个三倍往生的人里头有凡夫，那三倍上上品上生有凡夫。那大圣往生，那不必话，不是不必说了。大圣往生，全都是在上辈，绝不在中下。啊，这个没有问题。啊，但是我们要相信，凡夫往生也能到上辈往生。啊，观经里头的九品也能够上品上生。这是不可思议的。啊，这个话有理论，有事实根据的，绝对不是随便说的。又游心安乐道啊，这本书里头说，又四十八愿。初先为一切凡夫，后见为三乘圣人，故知净土宗义。净土宗的本意，本为凡夫，见为圣人。这个话说得很清楚。这都是祖师大德说的。啊，四十八愿，原先就是为一切凡夫，因为阿弥陀佛在因地叫法藏比丘啊。看到六道众生呢，太苦了，迷得太深了，迷得太久了，回不了头来。啊，八万四千法门，渡不了他们。他们的业障太重，烦恼太深。啊，所以发愿要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啊，帮助苦难众生，在一生当中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这个事难了。啊，在大乘里面帮助他成菩萨。啊，是信的菩萨，再提升是住，再提升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哎，这个可以啊，慢慢来呀、啊。啊，不经历这些阶级，从凡夫就提升到佛，这个没人相信，难行之法。但是阿弥陀佛真做到了。啊，刚才说过了，什么道理？就是因为众生本来是佛。 就凭这个道理，本来不是佛，那是提不上去的，他本来是佛。啊，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大乘经论里面这些常识都知道。凡夫为什么成为了佛？三种烦恼障碍你。第一个是无明烦恼，第二个是尘沙烦恼，第三个是见思烦恼。如果你把这个三种烦恼统统放下，就成佛了。所以在大乘教里，凡夫成佛需要多少时间？一念。这一念转过来就成佛了，就一念觉就成佛了，一念迷了，那就众生了。阿弥陀佛，这个法门就根据这个理论延伸出来。啊，理论是坚定的，没有丝毫怀疑的。你本来是佛，啊，所以《观无量寿经》那一部经里头只讲两桩事情，讲净宗的理论跟净宗的方法，啊，念佛的方法。念佛的方法可以分为四种：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所以《观无量寿经》讲方法，讲理论。理论是什么呢？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啊，这就说了，你的心就是佛。佛就是你的心，心就是你的佛。佛不在外头，佛是你自己的真心。啊，你的心本来是佛，现在你又想做佛，哪有不成佛的道理？这是净宗理论的根据啊。啊，那怎样回头呢？念佛就行了。我天天念佛了，啊，这是什么？这就是释迦牟尼佛大乘小乘上常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我现在让我的心想，专想阿弥陀佛，专想极乐世界，不想别的。啊，没有妄念，没有杂念，一心一意专想阿弥陀，专想极乐世界，他就真成佛了。啊，到极乐世界去了。啊，亲近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为大家讲经教学，从来没有中断。我们一遍听了没开悟，再听第二遍。他常常重复讲，为什么？因为极乐世界每一天都有新往生的人，所以你可以不断的听，啊，每一天都有新去从十方世界去往生，不知道有多少。啊，到你真正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你毕业了，你才离开讲堂。 进讲堂的时候是学生，离开讲堂是成佛，真不可思议啊！记住，极乐世界是法性身，是法性土，跟我们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法性身的身体不需要吃饭，不需要饮食，啊，这就省事了。不需要睡眠啊，你学习不间断的，我们吃饭会间断的，睡眠会间断的啊，极乐世界不需要睡眠，不需要吃饭，所以你学习不中断啊。讲堂坐久了其实还不会累的啊，想到外面去走走可以，池边、树下，啊，通通都在说法。换一句话说，你听经闻法不会中断。讲堂外面，树会说法，鸟会说法，风吹树叶会说法，流水的声音会说法，啊，六尘都说法。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哪有不成佛的道理？这个世界不能不去啊！而且是我们自心变现的。换一句话说，是我们的老家，唯心净土，自己的心，自心弥陀。这是说明极乐世界这一块大地跟阿弥陀佛跟我们是什么关系？一体，关系太亲切了啊！父子一体和两个身体，我们跟阿弥陀佛跟极乐世界没有分的，所以想去就去了。没有忧虑的这个地方，阿弥陀佛的世界，我能去不能去？我跟阿弥陀佛有没有缘呢？你还在打这些妄想，错了，那是你完全不认识、不了解。真认识清楚、搞清楚、搞明白，晓得那才是真正的家乡。故知净土宗义，本为凡夫，今为圣人，更具本品。开口便道，十方世界，诸天人民。这讲得多清楚啊！啊，其由至心愿生彼国呢，凡有三倍。这是经文。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建立信心，一丝毫不再怀疑了。啊，我这一生当中不再走岔路了，不再走弯路了，我就是康庄大道，就这一条路。啊，其他的东西呢，可以放下了。学莲池大师三藏十二部啊，让给别人悟，你们哪个欢喜给谁？给你们八万四千门，饶于他人心啊！你们喜欢都可以去学，我不干了，我就走这条路，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决定成功啊。 经中三辈，只是设法诸天人民，没有说菩萨声闻。啊，这是《无量寿经》上说的。故知三辈所指，受灾反复。啊，但经中呢，以经为圣人，因为有十方菩萨声闻，他们发愿往生，当然接纳。啊，阿弥陀佛不排斥。啊，通通都受啊。啊，在此地，我还得补充一句。在我们这个世界，信仰其他的宗教，要念佛往生，能不能往生？无论从理上讲，从事上讲，决定得生。啊，为什么？是心是福，没有说